还是眼泪，在内心的世界里，他们从来不关心别人。果然无知的眼眶里燃烧着九个太阳。

可是找不到一片天，